在才是开始。 16: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锦卫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告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安监局，本期为您播出被困电梯如何处理。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6，7155656。电梯在我们日常出行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随着超高层建筑的不断建设，电梯更是成为我们穿行在城市楼层之间的必不可少的代步工具。那么您每天乘坐的电梯就真的安全吗？万一被困在电梯里应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被困电梯的基本常识。一、保持镇定。如遭遇停电故障等被困电梯内时，首先应当保持冷静。电梯并非全封闭空间，不易造成窒息。如遇电梯内人多拥挤，更应尽快稳定情绪，调整呼吸。二、呼救。按下电梯内的警铃呼救，使用电梯内的电话或者是对讲机呼救，拨打110报警电话呼救。如果报警无效，可以留意电梯外是否有人员经过并进行呼救。三、等待救援。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与电梯门保持距离，千万不要采取过激的行为，如乱蹦乱跳，因为跳动会引起电梯的震动，可能导致电梯失控下滑。更不要强行扒开电梯门，因为一方面扒门可能引起电梯的再次下坠，引发更严重的电梯故障，另一方面扒开门之前对门外的情况完全未知，可能造成扒开门后意外坠入电梯井道。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朋友们，乘坐升降电梯如遭遇急坠事故，首先应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若电梯的制动系统能够恢复正常，可使电梯在某一层楼停下，不要来回走动，站稳，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部保护脊椎，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以减缓冲力。如电梯内有扶手，也可一手抓扶手固定身体，其余动作同上。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河北燕达医院于8月10日至9月10日期间推出新项目、新感受、您体验我买单活动，预约报名可免费获得冲击波、针刀等个性化镇痛治疗、斑秃生发治疗、美肤红蓝光治疗、近视、远视、散光、青光眼、白内障筛查等燕达品质服务。在此，燕达康复科、疼痛科、皮肤科、眼科携手祝愿，让疼痛远离您，让美丽靠近您，让世界更清晰。预约电话03163306666，03163306666。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边。 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三河市运输管理站通告：为了规范我市机动车维修市场经营活动，提高机动车维修质量和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交通运输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从即日起对全市的机动车维修市场进行清理整治活动，并将查处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抄告。清理整治内容如下：一、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二、超越许可范围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三、擅自改装、拼装和成修报废车辆的；四、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的。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沿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哦，最强的力量精灵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你是谁呢？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下首歌来自黑豹乐队，叫做 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乐队自成立以来，用他们的音乐征服了还不太适应摇滚的中国人的耳朵，他们使得更多人接受并且深入了解了中国摇滚。摇滚精神和颇高的音乐质量，使得黑豹乐队成为了中国摇滚乐的一面旗帜。同时呢，黑豹乐队也是现在华人在世界上专辑销量最多的摇滚乐队，成为了一个时代人们心目中摇滚的代名词。一起来听到铁汉也柔情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人在下雪的时候呢，都会发现漫天飞舞的雪花看起来的确都是白色的，但是放在手心当中呢，我们发现它是晶莹剔透、无色透明的，这是为什么呢？雪花看起来是白色的原因跟破碎玻璃非常相似，因为构成雪花的是冰晶，冰晶有着非常复杂的结构，它的结构构成呢跟金刚石差不多。这些冰晶结构啊，对光线做了充分的反射和折射后，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白色的飘雪了。但是一定要记住啊，雪花实际上是晶莹剔透的，没有颜色哟。 这是第几天？这一座城市每天在下雪，仿佛在嘲笑我现在的心寒冬天。这是第几遍？你口中的快乐要我成全，你没点头说抱歉，我却挥手说再见。最后我们聊着天，我们约在大厅里漂白的咖啡店，真的可惜我昨天当时拍的好多照片，一天累积成一年，我们那个说不现在都变成纪念。我有机会再聊天，我的心会走很远。城市每天在下雪，仿佛在嘲笑我现在的心寒冬天。这是第几遍？你口中的快乐要我成全，你没点头说抱歉，我却挥手说再见。最后我们聊着天，我们约在大白的咖啡店，真的可惜我昨天当时拍的好多照片，一天累积成一年，我们爱的说不现在都变成纪念。我有机会再聊天，我的心会走很远。 现在是17: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 感受一方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详情搜索关注巨变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这里群山巍峨，一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宁府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宁府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想远方，爱生活，在上面的吉利地方。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呢来自韦礼安，叫做《女孩》。女孩呢是一首忠于又超越韦礼安的歌。每个女孩都想成为男孩心中最重要的人。这首《男孩》献给女孩，男人献给心目中最重要女孩的求爱歌曲，其实灵感来自于每个女孩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也就是女孩的爸爸。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韦礼安带来《情人》，我们一起来听。 女孩不想和你受一样的伤害，早已学会溺爱，一而再再而再再而再的错怪。到底要什么姿态，释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为了你上山下。 知道吗？人在接吻的时候有差不多30块肌肉共同参与其中，这些肌肉呢，不但包括了舌头、嘴唇等肌肉，还包括了脖子、面部等多处肌肉共同参与。所以呢，科学家认为，人们在接吻的时候不但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且呢，科学家还认为，经常接吻的人比不经常接吻的人寿命要更长一些，而且啊，身体会更加的健康哦。 你有一张画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昨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又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千万遍，哪怕一生很累累，我也不管。 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你是我。 身影。 你是我梦里重复的故事， 你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 现在是17: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三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期为您播出创建十家保健食品经营示范店。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71556。为进一步提升全市保健食品经营水平，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三河市食药监局印发了2017年三河市保健食品经营示范创建工程实施方案，自2017年5月初起至年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保健食品经营示范创建工作。此次创建工作将在全市创建保健食品经营示范店10家，围绕创建单位自愿申报、市局审核筛选、推荐申报的程序进行。按照创建标准要求，示范创建单位必须达到规范营业准入等5项规范，承诺不经营未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保健食品等8项承诺和统一人员着装等9项统一，方可通过审核。目前三河市食药监局已完成对全市25家保健食品申报单位的现场验收，并向廊坊市局申报，下一步廊坊市局验收组将到我市进行现场评定验收。开展保健食品经营示范创建是提升保健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和确保公众消费安全的重要举措，市食药监局高度重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扎实推进保健食品经营示范创建工作，力争通过此次创建发挥典型示范辐射效应，达到建设一批示范单位、树立一批先进典型、推广一批先进经验的效果，推动全市保健食品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4MATIC 智能适时4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终于迷茫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乱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渐渐的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的永不凋零蓝莲花。 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用好音乐继续来陪伴你。下一首歌呢，来自简弘毅，叫做《伤心花》。简弘毅在创作上，不论是劲爆十足的摇滚风格，还是小情小调的情歌，他都将歌曲本身的灵魂色彩拿捏得非常的自如。在外形上呢，简弘毅也非常的帅气，不过有那么一点点的羞涩，所以我们还是用声音来了解他比较好。简弘毅带来《伤心花》，一起来听。 天真有罪，我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你天空的泪。如果真心负累，我愿深埋你的美，让爱长眠我心扉。等伤心开出一朵花，心中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一个微笑来换我的伤。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不坍塌，用心中的痴迷你的天涯。如果天真有罪，我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你天空的泪。如果真心负累，我愿深埋你的泪，让爱长眠我心扉。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心中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不坍塌，用心中的痴迷你的天涯。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心中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不坍塌，用心中的治疗你的天涯。

圈，这里父母的鼓励让我对他们更专，没有人会做人生太空人，只有说我的音乐太动人，带动人一起跟着节奏，咱们同样节奏大家一起接受吧，这种享受我最讲究，也许我有一些音乐慧根，也许我想用音乐为生，我这手不想有悔恨，一辈子做音乐人。 谢谢你给我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荣，让我度过那个年代， 谢谢公司让我做我的歌，谢谢 DJ 把我的歌和我的歌，你听我的歌爱我的歌，就算你不才会唱我的歌，唱我的歌的给你歌手养我的歌，各个乐手研制有见识坚持，就算有人说不现实，坚持突破自己的限制， 要谢谢你的关心，要谢谢你的欢心，给我最好的关心，这些年来安心，要谢谢你的关心，要谢谢你的欢心，给我最好的关心，这些年来都安心。 我们在看武侠片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镜头，有人用蒙汗药将人迷晕，这种蒙汗药到底存在吗？它是有什么构成的呢？古代医学家李时珍所编的《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一种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洋金花，它的成分呢含有一些麻醉剂，有麻醉的作用，洋金花的特性和武侠作品当中的蒙汗药的特性相当的吻合。另外啊，洋金花呢是味苦的，用酒或者水可以掩盖其本身的味道，这么看的话，洋金花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蒙汗药的主要材料咯。 全科后你到眉间心上，花间透过思量，沾染了墨色烫，千家文都泛黄，夜静谧，窗纱微微亮，拂袖起舞于梦中美，相思门上心扉，眷恋你花蕾，镜花红妆的谁对，空留我一人徐徐憔悴，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啊，在阿拉伯地区广为流传，但书中的故事呢，却是来自各个国家。书中的阿拉丁与神灯明确地写明了阿拉丁其实是中国人。英国发行的最早期的版本当中呢，阿拉丁是一个脑后有辫子的男人形象。因为这本书发行的时候呢，正好是中国清朝时期，英国人可能认为古代的中国人也是这个样子吧。那关于人名阿拉丁，也有人做过研究。阿拉呢是上海的方言，意思是我们，而丁呢是有男人的意思，所以阿拉丁的意思很可能就是上海男人。 小满天，一起看晚霞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忘翻流年未完的心愿。在你身边，曾是我初见的明天，就化作一缕紫烟，环绕你心间。若能再多看。 现在是18: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请为1033三合圣空最美的声音。 神夜 金堂五九黄金尊称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搜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最长的你的经历地方。 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吴克群，叫做《没关系》。这首歌呢是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他以朗朗上口的流畅旋律，加上简单动人的歌词，唱出了男人在面对爱情背叛时的心痛和无奈。情歌不再好听的年代，没关系，我们还有吴克群。吴克群的每一首创作都能够做到真心不怕火炼，一起来听到这首《没关系》，来自吴克群。 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一句，每一句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太执迷。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一句，每一句话说清楚，清楚离开的原因。可是他得到他实际他不一样，他能够给你安全感不是梦想，谁在乎一起傻傻说过的那些话。没关系，我们分了，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没那个福气，没福气却又爱上你。就算哭了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问题，痛痛快快给我一枪，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一句，每一句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太执迷。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一句，每一句话说清楚，说清楚你离开的原因。他得到他实际他不一样，能够给你安全感不是梦想，谁在乎一起傻傻说过的那些话。没关系，我们分了，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没那个福气，没福气却又爱上你。就算哭了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问题，痛痛快快给我一枪，没关系。爱情里面总有一个比较傻，怪就怪我放不下。幸福留给你和他，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电视上看过这样的镜头，高音的音乐家能够将放在他旁边的玻璃杯给震碎，这样的现象真的存在吗？其实啊，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表现手法，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人能够用自己的声音将玻璃杯给震碎。想用声音将玻璃杯震碎，需要足够的强度和合适的共振频率，当然一定的作用时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的声音呢，发出音频和强度都达不到使玻璃杯震碎的条件，所以是无法震碎的呀。 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有人谈成熟，有人没资格，路是人走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了。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最怕的结果是赢的不是我。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的肆意过的，只怪爱人太傻了，对手太好了，却自己被傻了，一见崩地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我，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就过来说，其实我错了。 直等待，心里很多话想说说不出来，虽然我脸上看不出来，天空一样蔚蓝，却换了多少云彩，那时的你让我幸福百分百，是否为我等待？我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没有你泪停不下。你知道我一来都不想 say goodbye， 我痛说不出来。我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没有你快乐都停摆。某一天我期待和你笑得灿烂，回头看爱都在。 现在是18:2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当你听到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充满勇气，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德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真的是。 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亲爱的妈妈，最近还好吗？平时要注意休息，可别太累了。我不在身边，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每次离开家，您和我爸都会给我包上一顿饺子。有一次我是凌晨的火车，记得那个时候您和我爸夜里3点多就起来给我包饺子了。那个时候我会说上一句不用了，但是您和爸爸总是会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我知道这饺子里包含了您和我爸对我那份无需回报的爱。最后我想对您和爸爸说上一句，我爱你们。这句话平时当着你们的面我可不好意思说出口呢。给您和我爸送上一首歌吧，明天你好，爱你们哟，么么哒。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也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您现在听到的是语音留言，我是嘉伦。在您的家里边一定有一本影集，对不对？不过影集的厚度不一定是逐年递增，我们现在呢都会把照片放在电脑里，放在手机里，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会拿出来翻看呢？如果可以的话，嘉伦在这里建议你，下一次当你想拍照片的时候，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真的等你回听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声音是有温度的，因为照片是没有办法记录情绪的。如果你也想留下一封语音留言，那么也可以联系我咯。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也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也笑着奔跑。

蒙古国的人民很久以来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养成了他们恬然的性格。蒙古国的人们呢，生活节奏非常的慢，时间观念也不是很强，所以呢，那里的火车在铁轨上是可以临时停车载客的。 妈，你的伤痛不安的时候，你的手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一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一十年。而如今，所幸红颜已知。一夕之音在哪里不及，是天真的人吗？怀疑那我想要记住才有回忆，奔跑是飞呀，唯有你曾遗忘，他们的转就算是一样在那温柔，很长，去你家的路很寻常，不惧理想，而天空很分秒都有飞鸟，你远到看不见，也近到没有察觉。 曾给